网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四集，年轻的朱重八已经是非常疲倦了，他又累又饿，双腿乏力，已经走不动了。可是他必须硬撑下去，一直朝前走。只有朝前走，才会有生路。朱重八跟着逃难的灾民们，一直走到半夜。这时候，他再也走不动了。可是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在这样的地方，就是掘地三千丈，也挖不出一个菜饼来。他的生路还在前方，他必须更加努力地朝前走，否则他只能埋葬在这个地方。为了活的念头支撑着，朱重八又迈开了脚步。可是这一路逃难的人群似乎就没了尽头，这生的路也不知在何方。朱重八开始看到稀稀拉拉倒在路边饿死的人了，他冷漠地看了一眼路边的尸体，又挣扎着向前迈开半步。他想起了清晨给他菜饼的那位妇人，又想起了刚才抓住他要出家的那位妇人，他们一定会死去，而我必须离开这些逃难的人群，要不然……朱重八这么想着，可就害怕起来。他再一次拼命地想向前迈开半步，却怎么也伸不出这一脚乏力的腿来。朱重八仿佛睡了一大觉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汤和和那张厚实的脸。他发觉啊，自己躺在一个土丘上。 我怎么在这里？ 汤和爱怜地望着朱重八说道， 你可能是饿昏了，就躺在这里。我本来走在前面，已经进了全城，听人说有个小和尚死在路边的土丘上，我想一定是你，所以就来了。什么？有人说我死了？是啊。啊，我真的也要死了，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。我知道你不会死。 唐和说着塞给朱重八一块煎饼，一块没有野菜的煎饼。 你看这是什么？ 饼是坚硬的，却有点温热，显然这饼是汤和几天前就得到的， 藏在胸前已经有好几天了。朱重八说，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快吃。 汤和撕下一块煎饼塞进了朱重八的嘴里。朱重八用力地嚼着煎饼，汤和在一边看着一边咽着口水，欣喜地一笑，又撕下一块煎饼塞到朱重八的嘴里。 汤和兄，你待我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不要这么讲。 汤和似乎只会重复这句话。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放眼望去，山川树林还有远处的草屋都不像白天里那么分明了，像是披上了一条黑衣的纱巾，一切都显得这么肃杀。这儿没有一丝的生气，一具具的尸体还在身后的路上躺着，只有他们再也不会有什么担心了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知了在土丘不远处的草丛里叫了起来。汤和和朱重八都听清了，那声音一声比声紧，像是催他们赶快离开这不祥之地。那块饼给了朱重八新的生命，他分明感觉自己又有了力气，便站了起来。突然他在汤和的眼前一下深深地做了一个揖。 汤和，我感谢你救我一命。哎，快快别这样。 汤和急忙去扶他。 感谢你，我这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给我的这块饼，记住你救了我朱重八的一命。 朱重八望着汤和，非常的诚恳地说着。汤和扶起了朱重八。 哎，快快起来。 朱重八说， 走，我们走。 汤和点着头。趁着黑夜还没有降临，两人急匆匆地往前面的全城赶去。还是一路的荒凉，一路的恐怖，一路的尸体。他们穿越期间有些恐怖，有些着急，心里一直是紧紧张张的。也多亏了这紧张啊，他们才能够一口气走了两个多小时。他们总算到了，到了原本想着充满希望的全城。在全城的北门，他们看到了聚集于城门外的逃难人群。由于今天逃难的人太多了，就像潮水般的不断向全城涌来。全城县令竟然让卫兵紧闭了城门，不让难民再涌进去。汤和和朱重八原本是抱着生的希望而来，然而紧闭的城门挡住了他们进城的路，也隔断了他们生的希望。他们与城外聚集的所有逃难人一样，心里充满了悲苦和绝望。朱重八和汤和正在受着绝望的煎熬，不知他们生的路在何方。突然看见逃难的人群像着魔一般朝着东南方向涌去了。朱元璋拉住一位老者问道， 他们去做什么呀？ 去听人讲经。 我们也去。 朱重八想听听汤和的意见，汤和点头了。两个无可奈何的逃难人看着天，看着地，再看看东南涌去的人流，他们不再犹豫，立即走了过去，也像着魔一般向东南方涌去了。这是一座残旧的寺庙，可怜的菩萨，断臂的掉头，惨不忍睹。 今天显然有人给寺庙刻意地装饰了一番，红绿布遮盖了残旧破败的香案，也让几张地毡显得有些华丽。一张不知从哪儿搬来的红木椅子给红绸子蒙上，一位雅士端坐于内，汤和与朱重八挤在人群中间，离他有十来丈远，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长相，却很清楚地听到了他那洪亮的声音。 如今整个世界都变坏了，气候变坏，庄稼变坏，人心也变坏了，当官的只顾自己，有钱人的也变得更加自私，那些异族的统治者高高在上，只知道欺压百姓，天发怒了，要惩罚恶人。讲得好， 有人在议论。 哎，讲得太好了，实实在在就是这样。 朱重八和汤和也是这么认为，他们非常用心地听着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那个洪亮的声音又传出来了， 大家不要惊慌，只要再过七年，这世界就会变样子，到时候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遍地金沙玉石，还有许多美丽的宝贝，而且啊，人心也会变好，大家一律平等，有衣有食，有田有牛，再也没有人欺负人。 这时候唏嘘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终于发展成了大的动作。这些被天灾人祸折磨的已经在阴阳两道间弥留的苦命人，被一种震撼心肺的希望吸引了，他们生出了新的希望，有了一丝求生的念头。为这希望，为这个念头，他们膝盖软了，全体跪下来，他们磕头，他们流泪，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着，让我们能活下去，请指点我们出路在哪里。 那个看不清长相的人大声喊起来，听我说，现在我们已经苦到了边缘，我们不能再苦下去，否则我们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死。 人群又一次沸腾起来了，我们要生，我们要活，我们不能死。 听我说，你们不要死，上天也不会让你们死，今年这世界就会变样子，光明就会降临人间。 在上面讲的慷慨激昂的人是谁呢？他是白莲教教主寒山童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一个最终击败群雄，击毁元朝统治取而代之的人，竟是下面听他讲经人中那个可怜兮兮的小和尚朱重八。寒山童慷慨激昂地演讲着，如同所有举义的领袖人物一样，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和超强的演讲能力，使那些弱势无援的民众听从他们的召唤，然后跟着他们去行动。讲经会开得非常的成功，期间多次全体下跪与歇斯底里的呼喊，将这个讲经会一次一次地推向高潮。可恶的皇帝，让人痛恨的官僚，为什么要让这些万物之灵的子民连生存下去的希望也要剥夺呢？若不其然，谁会信寒山童的讲演呢？由于众人的喜欢，讲经会一直延长到午夜过后， 同所有逃难者一般，朱重八与汤和的心都深深地被震撼了。这许多在死亡边上挣扎的可怜人，为生的希望所鼓励，纷纷挤到破庙前的案桌边，勇敢地拿起刀，拿起长矛，他们要为自己生的希望而战。仅仅是一番话，便是原本只想平平安安生活的普通百姓，变成了以杀人为生的起义士兵。他们并不清楚首领是谁，却明白只有拿起刀矛去战斗，这才能迎来自己的重生，才可以争取到有衣有食有田有牛，天堂般幸福的生活。人们在绝望的时候啊，是多么容易为希望而铤而走险啊。做事一向谨慎的汤和也跃跃欲试，但却不忙着行动。他想听一听身边这位一见便让人尊重的小老乡的意见。朱重八说，我想还是再看一看。三年的化缘生涯使朱重八了解了许多人生事项，也更明白当时的形势状况。元朝统治黑暗腐败，加上天灾，各族人民特别是汉人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今天在这里听韩山童讲经宣传，去年在湖北化缘的时候，朱重八也听到彭莹玉、徐寿辉等同样的宣传。他虽然说也是满腔的热情，全身心的渴望，但毕竟听得见得多了，也就生出了许多想法。朱重八又说，我看天下会乱起来的，可是我要好好想一想。汤和问，不知。汤和明白了一双眼睛的意思，不由得摇了摇头。他虽然比朱重八大好几岁，可对于这种事确实是知道的比较少。朱重八问汤和，可是你准备往哪里去？朱重八从汤和的摇头里已经了解了他对此事的无主见，但还是抢先问了汤和。汤和还是摇着头表示，我不知道啊，你准备往哪里去啊？朱重八说，回黄觉寺，我已经出来三年了，我走遍临近几省的州县，我听了不少，看了不少，可是我却有许多事情弄不明白。我想我该回寺里好好想一想，再多认几个字。汤和有些吃惊地问道，你真想做一辈子和尚吗？可是现在我不想跟他们去，我还要好好想一想。可是你刚才说再多认几个字。在汤和看来，朱重八要回寺庙要多认识几个字，就是想一辈子做和尚，能看的经书，或者呢还能做一个大和尚。朱重八此时笑了笑，得有些得意。化缘乞讨本是一件相当毁自尊的事情。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，朱重八也曾经自暴自弃过，认为像自己这般低贱的人再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了。但是在不断的求人施舍中，他终于取得了成功。在比他富有的人那里，他可以轻轻松松地将他们的饭菜甚至钱币要到自己的碗里。他为着成功而渐渐地自信起来，他开始坚定地认为那些比他富的人也不过如此， 他暗暗地下决定，到时候他朱重八要超过这些比他富有的人，他是人，难道我不是人吗？在这个小和尚的心里，曾经如此这般的不断问过自己，既然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他这么富有，而我呢却这么穷？一个人当他开始思考改变自己时，就预示着他已经在迈向新的生活。而当他一直坚持不断地改变自己，那就注定着他一定会走进新的生活，达到自己所渴望的境地。汤和听说朱重八要回寺里去了，未免有些伤感。朱重八无路可走时，还有一座寺庙在等着，而自己却是什么也没有了。他想起了家乡那幢茅屋，不知我那茅屋倒了没有啊？倒了，可以再建。是啊，建一幢茅屋，他汤和是能办到的。于是汤和也决定下来。我也回去看看。好啊，我们一起回去。此时的朱重八在外流浪了3年，生逢乱世，已经无家可归，但还得回去啊，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家。只是回去以后，等待汤和的是可能倒塌的茅屋，等待朱重八的则可能是不能容他坐下来而要再赶他出走的寺庙。他们还有生路吗？长期的苦痛生活使他万分的珍惜可能获得更新自己生活的一切机遇，随时都睁大双眼在寻找一个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契机。这样的机遇一旦出现，他便会毅然地去抓住，并且做出骄人的成绩。那么朱重八是如何来抓住这次机遇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戴上面具之后，我紧紧抓住风的脚步， 我驾驭着风，我向前去冲， 飞奔在都市中，找一条自己的道路。在这都市之中，有游戏规则需要阅读， 这个不要做，那个不要说， 我一定要小心，害怕跌入陷阱受苦。就这样，我喜欢走八般的路。就这样，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， 我不爱， 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在都市丛林中，我追逐也要被追逐， 有时要前进，有时要逃避， 疲倦奔波以后，我决定做一个叛徒。不管功成名就，没有什么能将我拦住， 我四处漫步，我肆无忌顾， 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。就这样，我喜欢走八方的路。就这样，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。

共建礼仪之邦。 北京时间22点。